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两市窄幅震荡，沪指下跌 0.07%， 个税法修订征集意见超过12万条，从8月1号起微信信用卡还款将收取手续费。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上半年基金收益盘点。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今天两市小幅高开之后维持窄幅震荡，沪指围绕2900点整数关口展开拉锯，深圳成指和创业板指数都出现冲高回落走势。临近收盘，海南板块走强，成为上涨的主力军。截至收盘，沪指收于2903.65点，下跌 0.07%， 深圳成指收于9463.76点，下跌 0.02%，创业板指数收于1632.32点，上涨 0.17%。 从盘面上来看，海南、钢铁、青海居板块涨幅榜的前列，边缘计算、石墨电极、服装家纺居板块跌幅榜的前列。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新时代证券资深投顾申瑞，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申瑞您好。 香露你好。 那你怎么看今天这种沪市还有这个创业板指数的这种震荡，目前市场上升，你认为还有哪些压力位需要去突破？ 现在首先的突破位置就是2900点。那么实际上来说，在这个位置来看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啊，现阶段并不是说市场已经站稳并且有效突破。说为什么呢？因为当下来看的话呢，我们说市场前期是有压力的，对吧？什么压力啊？来源两方面，一个是内部的资金压力，那么这一点来说吧，就是从今年的4月份以后，那么实际上来说，资管新规，大家是担心，哎，是不是债务上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可以看到，至少说，他这个说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吧？那么这一点来说吧，就可以说保证了下一步说工程啊这样的一些需求。那这也就是说，最近为什么工程这些品种涨得比较好？那么实际上主要的因素还是因为现阶段大家是有这样的预期啊，有下一步的这个跟进的订单。那特别这两天说成渝地区，对吧？我们这场成都路桥啊、四川啊等等这些，哎，100多的大单啊， 171个项目啊，10000多亿是吧？有，反正是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实际上领涨的是中国建筑，那么中国建筑的话呢，最近也是拿了大单，就整个在基建这一块。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基本因素啊，现在说是有这样的预期，是开始放松。但是放松的额度能有多大，现在都说不好。这就是为什么说只涨两天然后开始有所这个缓解了呢，没有那么强了呢。我们终于看到像这个中国交建这么大的盘子，对吧，都开始快速有做拉升，拉出两个涨停，这个能力很强。特别现在加上一带一路啊，这样一些预期，就说开始放款了，也就是说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一点来说市场解读还是有钱的，对吧，和之前比的话至少说要强很多。那么从这个资转新规来说的话呢，就是说什么放开债务了。那原来是这个借新还旧，有些东西大家可能是担忧一些，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现在至少又有了，所以说债务上的这个事情开始有所缓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现在就开始活跃了。那么这个是最主要的问题。那但是我们说为什么市场说现在又拉不了这么强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市场现在实际上是有两方的压力。那么哪两方压力？其中有一方不是国内的，对吧？这点我们是非常清晰的，是什么？是海外的金融压力。那么这个金融压力，如果以现在的时间轴来说的话，最近的时间应该什么？是八月份，对吧？是不是第二批次有没有这个更多的一个这个贸易摩擦或者现在压力？同时呢，在这个位置，正如我们之前所说，我记得咱们上一周的时候我去说吧，我在这个位置实际上低端位置的一些。像这个煤炭啊钢铁啊都是机会，大家说哎，最近都是这个基建涨了，煤炭钢铁呢都没动。 咱们俩那天特别分析了发改委的一个新闻发布会的这个表态。 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就要注意一个基本的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还会是有这样的一些品种就是更稳定，因为虽然我们现在正看到是这样基建啊相对的这个很强在最近，但是我们说最稳的是什么，对吧，这点是大家一定要清晰的。那现在最稳的什么，实际上还是这个通胀预期。首先一点，我们说从三方面来看，对吧，就是它的延续性，如果说下一步能做什么的话，第一点现在是放款，就至少说积极财政政策，对吧，后边还有下半年的这个年底的时候个人所得税等等一些调整，还是一个增加流动性。那么第二点的话，人民币贬值，那贬值的过程会造成什么，大量的进口原材料成本上涨，比如中国是最大的原油进口国，最大的钢铁的铁矿石进口国，最大的这个铜矿相关的进口，就大量的这些原材料都是要进口的。所以在这种状态下，这看到贬值的过程，那么自然会提升什么成本。那么再最后一点，就是供应侧改革结束了吗，是不是还在继续呢，我们发现还是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所以说通胀这一点来说话，可以说市场现在是最核心的一点。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即使说我们唱的哎，基建有了有预期，但是预期之后市场真正认为说在这个位置能去参与的有可参与性的或者中期参与能力的是什么，还是基建，对吧，因为其他的不是，还是这个原材料或者上游的这样一些通胀的一些预期， 大宗商品， 对，所以这一点来说是市场当下是最稳定的。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啊，投资者在这个节骨眼上在操作上要摒除哪些坏习惯？ 坏习惯就是别看一涨就想涨到天上去，把之前所有的亏损都回补上。比如说现在这个通胀有，对吧，我们说这是中长期。但是翻过来你说现在最活跃的什么，大家说了哎，这个国产替代呀，或者说现在的这样一些这个基建呀，但注意它都是短期波动型的，而不是在这位一定就会马上表现起来。 好， 所以说在操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在这位置还是以短期行为为主，然后呢看准市场的这个中期的一个发展预期，就是通胀，那么以它为核心轴去操作会更好一些。 好，谢谢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先生做出的分析和点评，谢谢您。 好， 再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资讯。从7月6号大盘一度跌破2700点以来，市场逐步震荡走高，尤其是在截止7月24号的最近三个交易日内，大盘持续拉升，重新站上2900点。经过了传说中的五穷六绝之后，七翻身似乎正在到来。7月以来，大盘累计上涨 2%。受此影响，基金的业绩也逐步的复苏。7月以来，重仓金融、军工、电子、计算机等板块的基金领涨，四只基金涨幅超过 10%。 而在跌幅榜上，长盛旗下九只基金或因大额赎回大跌 16% 至 20%。 此外，医疗、消费等基金最近明显回调。 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 6.8040， 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调149个基点。四月中旬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持续走弱，七月初曾出现反弹，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今年以来的累计跌幅在 4.55%。 截至昨天，正在征求意见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草案已经汇集了超过12万条的意见，距离7月28号征求意见结束还有三天时间。超过12万条意见反映个税法修订的关注度非常之高，因为同期征求意见的另外三部法律草案提交意见数量大约是1000条左右。各方讨论的焦点高度集中在四个方面：起征点、累进税率、专项附加扣除、综合收入是否扣除成本。随着移动支付的快速发展，用微信、支付宝还信用卡已经成为很多用户的选择。不过从8月1号起，微信还信用卡要收手续费了。7月1号微信理财通发布公告，宣布调整理财通还信用卡免费规则，从8月1号起，每一笔还款按还款金额的 0.1% 进行收费，手续费的金额计算到小数点后两位，最低是 0.1 元，手续费在用户进行还款操作时与还款的金额一并支付。对于此次手续费调整，微信方面解释说，每一笔还款背后都会产生支付通道手续费，为了使广大用户享受免费的产品体验，腾讯财付通一直在投入成本进行手续费补贴。近年来随着信用卡还款业务的快速发展，通道手续费成本也在迅猛增长，为了适当平衡成本和可持续发展，微信选择对业务规则做出调整。值得注意的是，覆盖成本这一理由此前也出现在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相继宣布提现收费的公告之中。不过还要提醒大家，财付通部分会员用户将继续免收手续费。为防止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炒房投机，最近广东、内蒙古、广西等省份和一些地级市相继调整了公积金提取政策，收紧了异地购房、离婚购房提取公积金等操作，但多地也都强调支持提取公积金用于购买首套住房或者是二套改善型住房。此外，由于房价普遍上涨，多地的公积金贷款上限已经明显偏低，难以满足购房者的资金需求。有专家建议，各地应当上调公积金的贷款额度。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财富大搜索的资讯部分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 FM107.3 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请入现场嘉宾，银行螺丝钉王磊。王磊您好。 主持人您好。 今天要和王磊来聊一聊上半年基金的一个业绩表现，以及如何来买下半年的基金。那首先呢，想问问王磊啊，目前我们知道基金的类型有很多很多种哈，不同的类型的基金在上半年的表现都怎么样？ 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呢，最常用到的三类基金呢，就是这个货币基金、债券基金和股票基金。 嗯， 然后今年上半年呢，像货币基金，它本身是比较稳健的品种嘛。货币基金呢，上半年整体是上涨了 1.68%， 这跟它平时啊，就前几年的这业绩表现呢是差不多的。然后第二类呢是债券基金，债券基金呢在2017年是一个熊市啊，当时很多债券基金在2017年的表现呢不太好，但是今年上半年呢，债券基金整体是上涨了 2.49% 左右。 也就是说债券基金呢今年上半年是比去年的表现要好一些的。 嗯， 然后今年上半年表现比较差的呢是这个股票类的基金了，因为我们知道今年过了春节以来呢 A 股市场整体是下跌的。 嗯， 我们看一下咱们国内所有的股票型的基金整体在上半年下跌了 9% 左右。 嗯，好，其实做投资啊不赔才是王道是吧，那在不赔的基础上能赚那更好，赚多赚少那就是看看大家的投资水平了。刚才你谈到的前两者好像跟现在的这种活期理财的这种宝宝类产品比啊也差不太多。 对，像咱们平时看到这些宝宝类的产品呢背后对应的就是这个货币基金 嘛。 对。 是。那债券基金的这个收益好像跟往年比也差不少。 债券基金的话呢其实17年是熊市嘛，所以它去年一整年的包括到今年年初啊它的整体还是一个下降的。 嗯。 啊然后到了今年上半年呢部分债券基金已经开始就是有所反弹。 嗯。 所以上半年呢整体提供了一个比货币基金略高一些的这样的一个收益。 那么偏股类的基金呢就跌得比较惨啊。当然也有一些基金表现的还不错啊，虽然说投资的大部分都在股票里面，但是他们也有正收益啊。那从这个几千只基金公司所发行的这种所发布的这个二季度报告也能看出来啊。如果说单看他们自己的表现啊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我们可以跟这个大盘的指数做一个对比啊，他们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是的，咱们看一下咱们国内呢最主流的大盘指数主要是两个嘛，一个是沪深300代表国内的大盘股。一个呢是中证500代表呢是国内的中盘股，另外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像中证1000代表小盘股啊，主要是看这两三个指数。然后看这些指数今年上半年的表现呢，其中沪深300下跌了大约 10% 到 12%、 嗯、 然后500指数呢是下跌了 16%、 嗯 啊、然后到了中证1000也就是规模最小的这一批股票下跌了 20%。 也就是说今年上半年 A 股整体市场呢就是盘子越大的股票他们的下跌幅度要小一些， 嗯， 然后盘子越小的股票就是这些小盘股整体下跌幅度呢是比较大的。 嗯，是。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买基金比自己买股票还是要 相对还是稳健一些。 稳健一点。我们不能说某些人他个人投资收益怎么样就代表了所有人买股票都会怎么样哈、啊。但应该说从大面上来说、嗯、就是整个基金的这种收益也好或者是说它的这种跌幅也好还是能够跑赢相关的指数的。 对，整体上来看的话呢我们刚才也说过上半年股票基金整体下跌幅度呢是 9%。啊，它比刚才说的这三个指数的跌幅都要小一些。 嗯， 啊，所以说呢，我们投资基金比直接去买股票，今年上半年来看的话，还是亏损是要小一些的。 嗯，亏损要小一些。 对， 那从长期来看的话，盈利会多一点吗？ 其实亏的少了，盈利就是多出来了一块了。 我们都知道，今年好像是中国基金的20年啊，20年。所以呢，有人也统计过，比如说以偏股类的基金为例啊。整体来说20年的这个基金的收益是跑赢了同期的这个大盘指数的。 是的，咱们国内的这个大盘指数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这个上证综指啊，它其实本身呢并不是一个质量特别好的指数啊。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上证综指，因为国内这个退市机制呢目前还不是特别的完善嘛，所以说这个上市了之后它被纳入到上证综指里，然后这个股票它可能业绩不太好，它会想尽办法留在这个股市里嘛。 嗯， 所以像这样的一部分质量不太好的股票就会一直在上证综指里。 嗯， 所以说呢我们实际上投资不会去投这些股票的。 嗯， 啊，包括股票基金它经常也会避开这样的股票。 嗯， 所以呢我们把这些质量特别差的股票避开了，这个我们普通股民的投资的收益包括股票基金的收益都会比大盘呢理论上要好一些。 嗯，当然这指的是整体的情况、啊、 对对对，整体 这基金呢有几千只 是吧， 你不能说买一个整体是吧，几千只我各投10块钱那肯定你能跑赢相关的大盘指数啊、 嗯、 有的人赔就赔在了某一只他投的基金上， 是的， 挣钱也是这样哈、啊、 嗯， 那如果分类型来看的话有哪些业绩比较抢眼的基金啊？ 今年的话，今年上半年呢，业绩最抢眼的就是医药。 嗯， 啊，这是所有的股票基金里呢，收益今年上半年最高的一类了。 嗯， 然后医药类的基金，我们看一下今年上半年排名前20的这些股票基金品种，其中呢有17只都是跟医药相关的。 好，我跟大家念几个哈，中欧医疗健康混合基金今年呢是收益 25.92%。华泰百瑞生物医药混合基金今年的收益是 17.81%， 当然这个呢是截至到7月20号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啊，这两天可能又有一些调整。 嗯，今年的话，因为医药行业就是上半年最抢眼的了，除了医药行业呢，消费类的行业也有一些表现不错的， 嗯， 啊，比如说像这个白酒啊，像这些其他的这种日常消费的， 嗯， 啊，其实这些消费和医药算是今年上半年就是最坚挺的两个行业了。 嗯，除了医药之外，还有这个养老的基金表现也不错哈。有一个叫工银养老产业股票基金，今年的收益是 10% 左右。还有就是刚才你说的消费类的嘉实新消费股票基金，今年的收益是 5.87% 等等吧。所以从这些赚钱的公司当中呢，我们能够看出来就是基金乘上了某些风口。 对，因为往往这个市场整体表现不好的时候呢，这些公募基金会有这个抱团取暖的这样的倾向嘛。 嗯。 然后抱团取暖呢，这个喝酒吃药，那这就是基金公司最常用的两个这个行业工具了。 嗯。那你看啊，我们刚才所念到的这些哈，有的并不是特别有名的基金，或者是基金公司发行的产品。啊，相反他们还取得了不错的收益啊。啊，有的是就是我们也聊过这个话题嘛，就是一些明星基金他们能够一直独立摇头吗？ 其实很困难的。咱们国内的基金品种呢有上好几千只，其实比股票的数目还要多。嗯，这么多的品种啊，总有一些幸运儿，他比如说重仓了某一只上半年表现特别好的股票， 嗯， 啊，他就有可能独占鳌头啊，跑赢其他的这些老牌优秀的基金， 嗯， 啊，所以说呢，短期半年内的业绩并不代表他以后也能够一直在这个鳌头。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目前各大基金公布的这个第二季度的投资报告啊，不知道从这些报告当中你读出了哪些信息？首先我们得说说怎么看报告吧。一家基金要出一个报告，6000多家就得出6000多份。 是的， 也没有一个机器人帮我们分析一下。 对，首先吧，就是我们看这些基金呢，一般来说啊，基金一年会有6份报告啊，就是每季度它会出一份报告，然后半年和年末它会再出一份半年报和年报。 嗯， 这就是基金对于持有者来说最重要的6份报告。其中这个季度报告里边呢，就是它透露的信息会比较少，它一般就是说一下这个基金现在规模多少，然后前十大持仓持有哪些股票，它不会披露的特别详尽。啊，一般来说呢，季度报告里面的信息我们主要看一下它这个重仓股目前持有啥，然后呢这些基金这个季度里边它追踪的情况，它的收益怎么样，嗯，啊，主要就是看这些信息。 嗯，好，那刚才我们也谈到了一些上涨的还不错的基金哈。 对， 那可不可以把这些居各个门类啊涨幅都靠前的基金挑选出来，然后重点的看看他们都重仓哪些股票，然后是不是可以找寻一些投资的机会呢？ 对，其实看一下上半年这些，我们看一下现在为止啊，重仓的这些股票排第一位的就是茅台。 嗯， 啊，茅台呢重新就事隔6年吧，它6年之前就是曾经是这个股票类基金重仓比例最高的一只股票，然后呢，时隔6年，它再次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啊，就是最受公募基金欢迎、重仓比例最高的一只股票。 嗯， 所以今年上半年看这些股票类的基金的话呢，就是特别倾向于医药、消费这些类型的行业 啊。就6年前，它是被最多的基金所持有的。 对，6年前它就是股票类基金的第一重仓股。 嗯。那后面就不是了。 后面因为这个白酒有塑化剂这些，当时出了黑天鹅事件嘛，啊，整体这个业绩出现很大幅度的下降。 嗯， 所以当时这个白酒行业在 其实被这些股票类基金啊买成这个第一重仓股并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因为它成为了第一重仓股之后呢，它后面再往上面买的空间并不是特别大了，反而是被基金抛售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所以说历史上成为这些第一重仓的行业或者股票的这些品种，其实我们是要格外的小心一些的。 嗯，就是我们选择一家公司一定是选择它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进入，是吧？不管是去这家公司上班还是说买它的股票。 对，就是公司要有成长性，并且能够在它比较便宜处于低谷的时候我们进去。 嗯，对，这是给大家一个一个提示啊，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哈。此外呢，就是如果我们要做一些细分的话呢，我们也知道就是某一些行业他们对于所投资的领域啊，这些基金也有不同的看法，我这里念几个哈，也想听听啊，王磊你的建议哈和你的分析。你比如说，同样是医疗主题，根据中欧医疗健康混合基金发布的这个报告啊，他们看好创新及仿制药相关的细分板块优质公司，以及景气度有望保持在高位的医疗服务龙头企业啊。具体来说有哪些哪些哪些公司啊等等等等。嗯，不知道你怎么来看待。 医药行业的话呢，我觉得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其实是一个门槛比较高的行业。 嗯， 其实我们看最近一个月啊，这个医药相关也出了不少的这种比较大的新闻。 嗯， 啊，我们相信大家也从这个电视里面都看到过了。医药行业呢，它就属于一个政策性影响比较大的行业，并且呢经常容易因为一些政策或者是因为企业的原因出现一些黑天鹅事件。 嗯嗯， 啊，所以在投资医药行业呢，如果不是专业人士的话呢，我们最好就是直接投资这个分散投资这个行业整体。 嗯， 啊，因为整体来看，这个医药行业长期是向好的，因为国内的这个医药消费啊，包括这个老龄化的情况，都会让这个医药行业未来的市场更加广阔。 嗯， 啊，那我们既然判断不出某一些个股或者某一些细分行业它一定会好还是不好，这个我们很难判断嘛。那我们就直接投资医药行业的整体啊，这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呢是一个风险更小的选择。 嗯，说到医药行业啊，确实我们手里拿到的比如说有消费的股票基金，有养老的股票基金，还有其他的一些名字的股票基金啊，多多少少都谈到了医药这个领域啊，当然他们还有自己的一些其他的观点。那么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要买基金又想买某个领域的基金，我们是买一只基金好呢，还是买多只基金好？你就让我想到了什么呢？想到了比如说最近出现这个负面新闻的某家上市公司啊，它就被不少基金所配置。 是的。 包括上一次节目我们所聊到的某一家上市公司，它也是虽然不在医疗行业是吧，但它也被某些基金公司所重仓，对吧？ 是的。 那你的钱是应该分散投资在某一个领域的基金公司里面，还是说你就选择某一个把所有钱都投进去呢？还以医药为例哈，你想买一个跟医药有关的基金，你是买十只还是说就买一到两只呢？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析。此外呢，最近这段时间的这个金融类的这个基金涨得也不错啊，不知道在这个领域还有哪些是值得我们配置的，也想听听哈王磊的观点。稍后见。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启航。1月28日出发，全程17天，我们将搭乘全新专业级抗冰探险船，穿越66度34分的南极圈，在南极过除夕、包饺子，邂逅南极原住动物居民，寻访南极邮局、科考站及探险家的小屋。先预定有惊喜，敬请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606-1039、8501-3124。 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降雨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降雨湿度4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卖什么呢？ 啊，那个啊， 为什么买呀？ 啊，是因为那 在哪家买呀？ 哎，这个哪儿啊？ 什么时候买？ 哎，我想想啊， 谁说了算？ 哎呀，烦不烦？烦不烦？烦不烦？ 都说投资有风险，老婆的话儿记心间。 财富大搜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73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下半年如何买基金的话题啊。上半年呢，应该说聚焦于医药行业的基金表现都不错啊。 是的， 有的基金跌，他们有的最高涨了30%了啊。如果说我们看好某一个行业，是应该把钱都投在一支跟这个行业挂钩的基金，还是分散投资？万一有一只基金他买的一个公司出现了负面新闻，出现了黑天鹅事件，导致我买的基金也跟着出现这种折价，那该怎么办呀？你觉得应该怎么操作？ 其实呢，这个跟我们看这些基金呢，它的集中程度有关系。 嗯， 比如说有的基金呢，它会很重仓于它持有的某几只股票。 嗯， 它可能40%-50%的仓位都会配置在几只股票上。像这种类型的基金呢，它本身分散风险的能力就比较弱。啊，然后另外有一些医药，比如说医药行业的指数基金，啊，它每一只股票它持有的比例都会比较低。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这个中正医药，它其实是挑选了咱们国内规模最大的这一批医药公司，每一家呢都比较均匀的配置了。 嗯， 所以像这样的基金买一只就可以。 嗯， 但是呢，如果说是这个医药基金，它本身我们看2季度报啊，它前10大持仓可能就占了它60%-70%的比例了。像这种类型的医药基金呢，我们最好就是分散一些。 嗯，就是买好几只这样的基金。 对， 这样的话呢，某一只股票占到你整个这个投资份额的比例，尽管在那个基金里面占很高，但在你这儿就不高了。 是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呢，就是这种像刚才说的这种养老主题的。一般来说呢，养老主题它会重点投资的是医药和消费类的行业，所以说呢，直接投资的这种养老主题的基金本身呢，也是可以分散，就是两个行业里边去的。 所以就是买基金，真的不能看这个基金的净值。不能只看它历史的表现啊，不能看基金经理，有的时候你还真的得看一看它报告里面所透露出来的它投资的风格，是吧？ 是的， 投资的比例。 对，因为同样是赚这个收益，它有可能承担的风险是不一样的。 嗯， 当然也有可能你赚的更多。 是的。 啊，风险和收益还是成正比的哈。我也想问王磊啊，就是你肯定也买了一些基金，对不对？ 对。 啊，那你在看你所购买的这些基金的季度投资报告当中，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感悟啊，或者是提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嗯，因为对我来说的话呢，我喜欢投资的是指数基金啊，它比较公开透明一些，而且指数基金相对比较分散，就很难就出现这种个股黑天鹅的情况。 嗯， 啊，所以在投资这些基金的时候呢，会比较宽心。然后对于指数基金来说呢，它的季度报告我比较关注的是它这个追踪情况。 嗯， 因为指数基金它是追踪指数的。 嗯， 所以我要看一下它这个季度呢，它的这个净值收益跟这个对应指数啊之间呢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 就是它既然是指数基金，那么对应的那个指数比它涨得多还是比它跌得多？ 对， 这是你看的一个重要点。 是的，它起码得跟得上这个指数的涨幅。那一般来说啊，这个指数基金是可以跟得上这个涨幅的。一般基金公司它会用自己的这些追踪的方法去追踪指数嘛。 嗯。 但是偶尔有一些小部分这些指数基金，它确实是跑输了指数的。 我们都知道，这个指数呢，它是很多公司的这个股价，然后进行一些加权，然后做出来的，对不对？ 是的。 那么指数基金也是按照这种方式来进行投资的嘛？ 对。 那难道它没有做等比例的投资？ 因为有的时候吧，它可能投资的这个股票停盘了啊，或者说这个股票因为某些原因，然后导致它这个出现了，它被从指数里踢出去了。 嗯。 但是基金公司呢，它这个时候可能因为停盘就没法把这个股票卖出去。 嗯。 它就还得必须拿着。 啊。 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些误差。 啊。 嗯。 因为我们一谈到指数型基金呢，往往说到的就是这是被动型的基金。谈到刚才我们所了解到的什么偏股类的啊，那些分行业的呀，都是主动型基金啊。 是的。 也就是说这个基金经理本身他有很大的这种自己的空间在里面啊。今年我们看到的这个报告应该说是主动型基金是强于被动型基金的。 对，因为主动型的基金它本身的仓位比例是可以自己去调整的。 嗯。 然后被动型的基金呢，它的仓位必须始终在 90% 到 95% 以上。 嗯。 所以说呢，当遇到下跌的时候，主动基金它什么都不用做，它仓位比例本身就低嘛，它也可以跑赢这个被动型的。 对啊。 然后到了上涨阶段呢，那么就反过来了啊，因为被动型基金它本身的这个仓位比例很高啊，所以说它在上涨阶段是可以跑赢主动型的品种。 所以有人要问了，那我这上半年买指数还不如买那些股票型的呢？那怎么办呀？要不要换呢？ 其实这也是看不同的品种啊。比如说上半年呢，像医药、消费、养老这种类型的指数基金，上半年表现是整体比这个主动型的品种的表现是要好很多的。 嗯，所以这个指数型基金你要看你是选择什么样类型的指数。 是的， 不仅仅只有刚才我们一开始谈到的上证50啊、沪深300啊、什么中证500之类的。 是的，咱们国内的被动化的这种指数基金产品呢有600多只。 嗯 啊，它其实覆盖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虽然那些我们经常在新闻里听到的指数是赔钱的，但是如果是分行业或者说呢分这个投资的这种类别的话，某些指数是赚钱的。 是的，今年上半年其实还是集中在这个消费医药嘛。然后包括像养老指数，养老也是有个指数的，然后这种养老指数本身也是投资这种医药和消费行业的龙头股。 嗯。 所以说呢，这三个行业他们对应的指数基金今年上半年的表现都还是可以的。 刚才其实我问到您呢，就是如果我们买了某些指数基金是吧，赔钱了，有人说了，那我是不是要换仓啊？我们是不是应该站在一个更长的维度来看待呢？ 其实我们投资这些指数基金啊，他们基本上都是长期上涨的。 嗯， 我们不用太担心它在这个阶段表现不好会不会一直表现不好。 嗯， 其实从历史上来看呢，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300啊、500这些指数，他们有的时候会确实会比较低迷啊，处于一个熊市阶段。但是每隔几年呢，他们都会有一个上涨周期。 嗯， 所以说指数基金它长期来看呢都是上涨的。但是关键呢，我们不能够在它下跌了之后然后我们把它给卖掉了，那之后的上涨我们就享受不到了。 你比如说有人说，哎，现在这个医药不是好吗？对吧？ 对， 我能不能把我这个赔钱的指数基金卖了，买那个挣钱的那个医药类的基金呢？ 其实这样做的话呢，就有一点就是割了肉然后去追高的这样的意思了。其实对于股票投资来说呢，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出错的操作。 嗯 啊，当然如果看好医药的话呢，其实现在去投资这种养老行业还是可以的，因为养老行业目前是也是处于一个比较便宜的阶段。 嗯，好，那上半年的这个有些指数基金确实跟着大盘在调整啊，那您认为在下半年在配置上面你有哪些建议？ 其实 A 股呢在整体3000点以下哈，我们统计一下历史的这个投资情况，历史上 A 股呢出现过3-4次3000点以下的这种阶段吧，每一个3000点以下的阶段我们去投资这些股票型基金啊，然后耐心的持有一两年，基本都很难亏损啊，赚钱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嗯， 所以说我们不用太担心在这个3000点以下我们投资这些股票基金指数基金有没有一个特别大的风险。 嗯 啊，其实我们在这个3000点以下去投资这些指数基金的话呢，本身在接下来一两年里赚钱也是大概率的。 嗯，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前提。然后在这个前提下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就是这种比较稳健的指数基金品种啊，比如说像红利类的指数基金啊，今年的上半年呢他们也出现了一些回调。其实从过去两年呢红利类的指数基金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到了今年上半年跟随着大盘回调啊，所以这类品种呢是可以考虑的。另外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养老行业啊，养老行业呢目前也是处于一个比较便宜的阶段啊，它也可以继续去投资。 嗯， 所以从我自己包括我自己也有买基金嘛啊，所以说我自己目前呢也是坚持在这个三年以下去坚持投资这些红利类的养老类的这些类型的指数基金品种。 嗯，好，我们来看一些表现还不错的基金哈，他们对于未来的一个分析哈，加实优化红利，这就说的是那种分红类的啊基金，他们投资的股票呢也是分红率比较高的基金。 是的 啊，那么截止到6月30号他们的仓位达到 92.6% 啊，这个是属于比较高的仓位了。因为我们前段时间刚聊过这个基金目前的这种仓位啊还是比较低的。 目前的话呢一般这些基金公司啊就是它有一些会积极主动的在这个市场处于低位的时候把自己的仓位调高啊，相当于是抄了个底。 嗯 啊，这种类型的基金品种呢他们其实我觉得3000以下整体的 A 股市场都比较便宜嘛，所以它现在调高这个仓位还是赚钱的概率还是非常大的。 但这是这家公司整体的基金仓位并不高，就是前十大重仓股也只占了他们投资资金的 10%。这是我们通过统计看到的一个数据，证明目前的基金其实还是偏谨慎和保守啊。但这家公司不是这样啊，上半年都快满仓了。那么在二季度报告当中他们说呢，看好的是两条主线，消费和成长，所以说重点配置食品饮料家电医疗保健等细分行业，减持了一些受经济影响比较大的周期类和房地产产业链的比重，也有一些不错的效果。再来看另外一家公司啊，叫安信价值精选，他们的仓位呢在 93.95%， 也是非常之高啊。在他们的投资报告当中啊是这么说的，不论是沪深300还是中证500都处于历史后的四分之一的分位水平，指数处于历史偏低状态，站在这个时点以三年为周期，我们认为市场上涨的概率明显大于下跌的概率，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时点。他们的这个选股原则呢是坚持宽基选股淡化择时。哎，你怎么来看待？ 首先我是赞同目前他们这个仓位比例比较高这样的一个决策的。倒不是说一定非得达到90%以上啊，就说我觉得当前这个时点的话呢5%到7-8%这样的仓位都是比较合适的。 嗯， 然后对于这些投资者来说呢，目前也确实300和500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便宜的位置。 嗯， 那这800家基本就是 A 股规模最大的800家了。 嗯， 所以他们这些整体是处于一个比较便宜的位置，那对于投资者包括这些基金来说呢，去配置一些这些股票达到一个较高的仓位，这是一个获胜概率比较大的这个策略。 嗯，那你怎么来看待淡化择时这样的一种策略，就是他们买股票不看什么时候买是吧，那我们买基金也不看什么时候买吗？ 其实择时的话呢，它的成功率对普通投资者来说确实太低了。 嗯 啊，所以一般来说呢，像我投资指数基金也是采用这种定投的方式。 嗯， 本身也是在淡化这个择时的操作的。 嗯 啊，比如说定投，我就每个月或者每周到了一个固定的时间我就去买。 嗯 啊，然后这样的操作可以避免这些主观的择时的操作。 嗯。当然人家说的是淡化，也不是说完全不考虑哈。我有一个思路跟大家分享，比如说你还是定投基金啊，你设定的每月好比15号定投啊，如果那天正好是交易日的话，钱不自动就扣出去了嘛。那如果你感觉到这两天的消息面偏负面，那么大概率15号那天16号那天还要跌，17号那天可能不好说，那么你就没有必要在15号那天一定要去定投这个钱，是吧？你是不是可以留到16号再定投呢？但是该定的钱，该投的钱，咱们还是原则要投出去，是吧？ 其实统计一下，就普通投资者他们择时的成功率呢，这个确实是不太高的 啊。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可能不适合所有人，是吧？ 对，因为咱们国内的散户投资股票基金，就是有70%的人都是亏的。 嗯， 但是股票基金长期统计它是赚钱的。 嗯， 换句话说呢，就是这个普通投资者他自己主观的去判断这个股票基金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他判断完了之后反而是把这个品种给做亏了，所以说我们普通投资者去投资股票基金，就是简单的利用一个定投的方式，在这个市场整体不贵的时候投资。 嗯， 啊，其实这个判断市场整体不贵已经是做了一个大范围的这样一个择时了。 但我的意思是说定投还是不变，只不过你每个月是哪天定投，可以在你要投钱的那个日子的前后再灵活的调整一下。 对，可以测试一下这个成功率 啊。反正就这个月的钱一定要投出去的。我觉得如果从大的这个几年的维度来看的话，你这月1号投和30号投差别不是很大，但或许就是这一点点差别就让你跑赢了更多的投资者呢，或者说给自己带来那么一点点的收益呢，可能也会有一些乐趣在里面啊。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家基金公司他们的这个二季度报告啊，这个是广发优企精选，他们的这个二季度末的仓位是在 78.24% 啊，他们是这么看待目前的形势的，信用收缩和贸易争端是导致近期股市下跌的两大焦点，短期的经济数据和公司盈利不再是影响市场盈利的主要因素，所以预计信用紧缩和贸易争端所带来的这种悲观预期可能还需要时间才能够恢复，所以他们是审慎严谨的来对待持仓的组合，并且要积极的评估困难和挑战。他们增持了食品饮料、医药、酒店，减持了房地产、通信和家电。你怎么来看待这种审慎的投资观点？ 其实我在投资的时候呢，主要选的是这种宽基类的指数基金啊，就是说它会均衡的配置各个行业，然后这种宽基类的指数基金呢，本身它会就比如说这个行业吧，上半年它表现的不太好，或者说它的基本面出现问题了，本身指数基金呢就会降低这个行业的配置比例的，它就会自动的完成这么一个配置，然后目前像这个刚才这家基金公司呢，他们主要做的是一种主动型的配置啊，然后就会自己去判断这种类型的行业啊，然后在下半年呢会不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啊，他如果觉得这个行业未来表现可能不太好呢，他就会减持。但这种判断呢，有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就比如说像这个季度报吧，它季度报出来的时候呢，可能是在六七月份，然后出来这个观点之后呢，有可能国家的政策发生了一些调整。就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几天这个房地产类的行业它其实整体就大幅上涨的，就跟这个刚才这家基金公司所说的，不看好下半年的房地产，然后进行了减配啊，它就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偏差，所以这个是比较考验基金公司的这个判断的水平的。 刚才你谈到了一个宽基类的产品，什么叫做宽基类的基金呢？ 宽基呢，它这是一个术语，它是相对于行业来说的。比如说有的基金呢，它的名称里边就带有是一个什么什么消费基金，什么什么这个医药基金，这种呢是属于行业类型的基金。然后有的基金呢，它本身呢是不限制说 必须投资某些行业的啊，它会均衡的配置各个行业。这种类型的基金呢，就是宽基型的基金。 嗯，所以就是风险相对来说分散一些。 嗯，对的。 嗯， 就宽基类型的基金的话呢，因为持有了很多行业，它总不至于说这些行业都出问题了。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家基金公司。其实每家基金公司他们的投资策略都不尽相同啊，所以这也可以给我们选择基金或者说选择股票提供一些参考和建议啊。交银阿尔法核心基金二季度的仓位达到 83.9%， 目前他们的持仓主要是集中在 TMT 和先进制造业上面，他们对于未来经济和利率以及股票市场呢，是持一个中性的态度，预计经济保持稳健，而利率阶段性上升的趋势可能减缓。你怎么来看待他们所投资的这个 TMT 和先进制造业？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基金在这个几个领域里面并没有涉足哈。 TMT 行业的话呢，我本身了解的少一些啊，然后我就说一下这个制造业吧。 嗯， 制造业的话呢，本身目前我是比较看好的，其实包括很多目前处于低估的，像刚才提到的这个红利啊，红利类这种宽基指数基金，它本身投资的很多品种都是属于这个制造业的啊，制造业也是咱们国内目前就是就这个股票市场里边吧，它目前贡献这个盈利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业，特别是贡献分红啊。我们看到这些高分红的股票，除了这个传统的这些金融地产之外啊，就数了制造业，它贡献的这个现金流，贡献这些分红数量是最多的。 嗯， 啊，所以说呢，投资这种制造业的行业呢，本身也是一个当前比较好的选择。 刚才你特别谈到的这种分红比例比较高的，都在制造业行业里面。当然金融里面也有一些啊。 对，其实金融行业分红一直都很高。 对，那这两天我们知道这个金融个股也好，或者是跟金融有关的一些指数基金以及一些这个偏股类的基金啊，表现都不错啊。不知道你对于下半年这种金融类的基金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如果要配置的话有什么样的建议？ 金融行业的话呢，咱们国内主要是银行、保险和证券这三个子行业，然后这三个行业呢，到今年的就是七月份的时候，已经都是处于一个历史比较便宜的阶段了、 嗯、 啊，包括像证券已经是历史最低的一个区域、 嗯、 然后像保险啊，像银行本身也都不贵、 嗯、 啊，然后前段时间呢，咱们国内刚发行了新的这种银行的理财的新的规定啊，现在大家也都看到了，以前的时候买这个银行理财可能是5万块钱， 嗯， 然后现在的门槛已经降到了1万块钱了， 嗯， 那这对于银行来说是一个挺大的利好啊、 嗯、 然后相当于是把一些原本达不到门槛的这些投资者给纳入到他的这个客户里面来了， 嗯， 所以说呢，银行包括这个目前处于低位的这个保险，他们都是一个在当前时点吧，都算是不错的一些金融行业。 嗯，以中证银行指数为例哈，今年呢到现在已经跌了10%几了，最近可能有所上涨啊，可能这个数据也在变动、 嗯。 但是总之呢，就是这个市净率哈、啊、都是在0.8几这样的一个范围，应该来说这个也接近历史最低点了。 嗯，是的。其实投资这种金融行业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这种像这种单个行业的，比如说像银行业， 嗯 啊，另外还有一些风险比较低的是，我们可以选择这种包含金融行业比例比较高的这种宽基指数基金，像这个上证50啊，它本身就是含有这个金融行业比例很高的，然后包括像这个香港市场的这个 H 股指数基金，就是这个恒生国企指数基金。这个恒生国企呢，因为香港市场上也有一些国内的这些金融公司嘛，在香港上市，而且香港市场整体的是比 A 股便宜一些的，所以说直接去买这个 H 股的指数基金啊，本身呢可以以一个更低的价格买到国内的金融行业公司， 嗯， 啊，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嗯，还有一些基金它好像是金融行业和某一个行业一起混合的，啊。比如说我知道的有这个什么工银金融地产混合啊，就是两个行业在一起，可能这两个行业本身也有一些属性是共同的， 相似、 哎、对，你怎么来看那种混合的带金融又带别的的 其实地产呢，它是一个跟金融行业高度相关的一个行业，因为 金融行业吧，其实银行在里边占的比例是非常大的。大家也知道，这个银行跟地产公司他们本身是高度相关的，所以说这两个行业放在一起呢也是说得过去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市面上就有这种类似金融地产行业的基金。地产行业目前也是因为上半年的回调比较大嘛，它目前也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但是相对来说呢，地产行业的风险也比金融行业是要高一些的。所以说是否要选择这种混合型的，还是说只投资金融行业的啊，这个看大家对于这个地产行业这个风险啊能不能承受。 所以这个里面其实要选起来也不简单呀，也挺费劲的。是吧，它同样它是两个行业在一起的混合，你也得看它到底在金融里面投的多还是在地产里面投的多，或者说 是吧两个人的配比，两块的配比分别是多少？ 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投资的话呢，如果是要这个风险低一些的话，最好是泾渭分明啊。我想我看好金融呢，我就投资纯金融的。我看好地产呢，我就投纯地产的。如果我同时看好这两个，我也可以两个基金都买嘛，我自己可以组合 自己做一个混合是吗？ 对呀，这样更灵活。 那这样一来，混合的基金还有什么发行的价值呢？ 对，所以更加精确一些的这种基金产品啊，其实是更符合投资者作为工具这样的一个定位的。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快结束了啊。最近这个小米公司在香港上市，很多人都一直在关注啊。从第一天跌了10%几到后面几个这个10%的涨幅，让很多人都大跌眼镜啊。但是好多人发现，哎呀，我通过港股通买不了，有没有哪些基金是专门配置一些这个内地在香港上市的这些公司的基金呢？ 其实吧，咱们前段时间聊过的那个 CDR, 它本身是为这些这个公司准备的。只不过现在因为这种公司架构的问题啊，大家也知道，这种互联网公司包括一些新型的公司，它本身的这个股权架构啊，包括这个公司的管理的这种架构跟传统的上市公司不太一样。目前呢，咱们国内也还是在讨论啊，就如何把这种结构不同的公司纳入到 A 股的体系里来。 港股通。 对，所以目前就港股通暂时还是没有纳入到这个纳入这个小米这家公司的。但是我觉得像这种体量这么大的公司啊，市场关注的热度也非常高，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应该是在后面会比较快的就解决掉的。 现存的相关的基金是可以买的吗？ 现存的基金的话呢，除非这个基金本身呢是那种 QDII 基金，就是它可以直接去买港股的这种类型的基金呢，它可以去买小米。但是目前呢，这种类型的基金在咱们国内也比较少了。因为港股通出来了嘛，所以这个走港股通对基金公司来说更省事儿嘛，成本也更低。所以说这种类型原本的就是直接去港股市场投的这种基金品种就比较少了。 少一些了、啊。 对对对。 那原来咱们买的那个所谓的战略配售基金，如果当时买了的话，他们这次能投资上小米吗？ 就目前来看啊，这个还不好说，就是不知道这个小米它这个公司架构问题，就是 A 股怎么纳入到把它纳入进来。 就是那些基金好像是只能在 A 股市场上买产品买公司 是吧 对， 还没有说到这个全球去买这些所谓的某些领域的这个 对，因为、 这个领头羊 的 股票哈。 对，因为最早的规划呢是小米它会在香港也会在内地都上市的。 是的。 对，那这样在内地上市的时候，这个这些独角兽基金它就可以去配置了。但是目前呢，小米已经在香港完成上市了，然后那什么时候进入到内地呢，这个就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 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银行螺丝钉王磊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明天见。 北京电视台推出2018 BTV 花丝镶嵌手工精致春晚，将花丝镶嵌工艺与雕漆工艺巧妙融合，以海棠为形制，以黄金为原料，以雕漆为点缀，以巧妙的手工制作为气韵，充分展现了精致春晚的文化内涵，更实现了贵金属与艺术品的创新融合，中国传统手工制金技艺与两位大师的奇思妙想更在 BTV 精致春晚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